亚北迪亚先知书，亚北迪亚的神事。吾主上主关于厄东这样说：我从上主听到了一个消息，有一位传令员已被派往万民那里说，起来，我们起来向他进攻。看，我必使你在万民中成为弱小的，极受人轻视。你心中的骄傲欺骗了你，你住在磐石裂缝中，安居高处，心中说，谁能使我跌在地上？即便你高栖如鹰，即便你将巢穴安置在星辰上，我也要从那里把你推下。上主的断语。如果盗贼或夜间的强盗来到你那里，他们岂不要偷个够吗？如果收葡萄的来到你那里，岂不只给你留下些残粒吗？你将来也是如此荒凉。厄撒乌怎样被人搜过了，他的宝藏怎样被人探索了，与你联盟的人愚弄了你，将你驱至边境，与你友好的人克服了你，与你共食的人给你暗设了陷阱，而你竟一点也没有理会。在那一天，上主的断语，我岂能不扑灭厄东的智者，扫除厄撒乌山上的明哲？特曼，你的勇士必惊惶失措，致使厄撒乌山上的人尽遭灭亡。你既然好杀，残害了你的兄弟雅各伯，你必蒙受羞辱，永遭灭亡。因为当外邦人掳掠他财物的那一天，蛮族来到了他的城门下，对耶路撒冷占究时，你也置身其间，好像他们中的一个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应旁观。犹大子民灭亡的那天，你也不应引以为荣。在患难的日子上，你也不应大言不惭。在我的百姓遭难的时日，你不应闯进他们的门。在他遭难的时日，你也不应对他幸灾乐祸。在他遭难的时日，你更不应伸手劫掠他的财物，你不应站在交叉路口劫杀他的难民。在患难之日，你不应交出他的劫后余生，因为上主的日子已临近万民，人必按你所做的照样对待你，你的行为必归于你的头上。正如你们曾在我的圣山上痛饮过，万民也要不断痛饮，他们要痛饮，要饮醉而终归消灭。但在西翁山上必有救援，西翁将是神圣的，并且雅各伯家要侵占那侵占过他们的人。雅各伯家将成为火，洛色家将成为火焰，厄撒乌家却要成为草芥。雅各伯家和洛色家要焚烧吞灭他们，厄撒乌家必没有一个余生，因为上主说了，他们要占领南方。厄撒乌的山地与培勒舍特的平原，要占领厄弗拉因地和撒玛利亚地，以及阿孟子民的基勒阿德。这支充军在外的以色列子民的军旅，要占领克纳罕人的土地，直到扎尔法克。流亡在瑟法拉德的耶路撒冷人，必要占领南方的城邑。那时，获救者必上西翁山，统治厄撒乌山，王权必归于上主。